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12号报道，驻日本冲绳美军第三海军陆战师带着新型多用途战斗车进入南朝鲜境内，在京畿岛、蒲州等地伙同南朝鲜美军疯狂进行机动训练，以构筑符合朝鲜半岛地形的运用系统。